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一面说着，一面把那碗黄金肚又倒回空了的盅子里，倒像真的要带回去给小太监们吃。玲珑气得不行，早把学到的规矩全忘了，冲上来抢过那盅子就往地上一砸，摔得满地都是。严君玉见他这么蛮横也生气了。 你这人真是不讲道理，哎，你留在这里，这里的小太监也会偷吃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带回去？难道以后你吃完的剩菜都砸掉？ 我偏要砸掉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这穷鬼破落户，鱼肚也没吃过，剩菜也当宝，你去跟你的小太监们玩吧。 玲珑气冲冲看着严君玉，他这话骂得刻薄，连伺候的年长宫女也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提醒他慎言。他自己也意识过来了，但是性格骄纵，仍然强撑着，有些忐忑地瞪着严君玉。他的话一骂出口，严君玉的脸刷就白了。他在七皇子宫里就被起过穷鬼的外号，对于宫里的势力炎凉是知道的。他这个年纪自尊心是最强的，所以耳朵顿时就烧红了，握紧了拳，狠狠地瞪着玲珑。玲珑心中也后悔，又怕他去告状，所以越是虚张声势。 你瞪着我干什么？想去跟金眼哥哥告状吗？我才不怕。我告诉你吧，他就是没见过你这种人，觉得新鲜，过两天就不会理你了。 不会的。 你说什么？ 严君玉握着拳高声告诉他， 他不会不理我的，他说了要让我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跟着他，他才不会不理我的。 明正殿里，萧景琰正看着奏折，忽然有个人影默默地贴着墙走了过来，难得这么老实，乖乖站在他身后。他心里好笑，不动声色，等看完手上这份才抬起头来看着严君玉。 怎么了？怎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 他伸手揉揉严君玉的头，严君玉没有说话，只是任由他揉着头，忽然低下头，把脑袋埋在了他怀里。严君玉平时虽然忍不住亲近太子，但是常常有种小兽般的警觉，像林中的鹿，好奇地打量着你，等你稍微靠近他又跑远了。他的头发毛茸茸的，只是埋着头不说话，像是受了委屈的样子。萧景琰隐约猜到原委，见他背脊起伏，大概是在忍哭。真是少年心气，喜欢逞强，偏偏又爱哭，只能安抚地摸摸他的背，等他自己缓过来。荣浩批奏章批累了，正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场景，忽然觉得背后一凉，抬头看见萧景琰警告的眼神，连忙陪笑。 啊，我错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 荣浩一说话，严君玉就不好意思了，连忙抬起头来，又躲到萧景琰身后站着了。他认准了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所以十分坚持，一直陪着萧景琰到深夜，困得头一点一点的，跟鸡啄米似的。荣浩这人实在是个纨绔，累成这样了，看见严君玉打盹还笑着念诗： 养鸡纵鸡食，鸡肥乃烹之。 萧景琰看他一眼， 后面一句呢？ 荣浩笑眯眯看着他，狐狸眼眯的狭长： 主人既顾家，不可与鸡之。 你文采这么好，明天秋闱审卷，你去做考官吧。 哎，饶了我吧，批个奏章已经要了我半条命了，还要去审卷，不如一刀捅死我算了。 八月初一，秋闱放榜。因为要准备万国来朝的事，今年的秋闱提前了几天。大周的科举依照前朝旧例，分明经科和进士科。进士地位高，最是难考，又分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关。乡试在各省省城考试，又称秋闱。 虽是在各地考试，但是审卷几天，好文章早早就抄送到了京城，皇宫自然是消息最灵通的。八月初一天还没亮，东宫有人送来厚厚一叠试卷，全是各地的解元、亚元的好文章。荣浩自然是最积极的，赶在太子前过了一遍，等太子忙完，自己把几篇好文章拿出来肆意点评。敖纪平时以武人自居，其实是有学问的，也能跟他谈论几句。到了御书房更是热闹，到处都在传文章，满天飞的都是什么山西解元的祥仪论、江宁解元的长安赋，连老先生案头也摆着一叠。太傅今天讲汉赋，显然是受了那位据说精彩绝艳的江宁解元的启发。严君玉反正是听不懂，还硬站着。太傅正讲得慷慨激昂，见他在一旁发呆，叹一口气，挥挥手让他出去了。严君玉如鱼得水，拿着本书溜了出来。庭院里伴读们正三五成群的聊天，他一问，原来夫子们正看文章，放他们半天假，让他们自己在庭院里玩。严君玉一眼就找到了慎文，他正和谭思远以及几个年长的伴读站在一起，都是出了名的文才好的人。几天不见，他又瘦了一圈，更高了，身形如玉树临风，落落无尘。 你们在说什么呢？ 严君玉笑嘻嘻地问。慎文见了他顿时笑了，那几个伴读却都是和慎文一样的处境，家境不甚豪富的，见了严君玉一身华贵，不由得有点疏远，都不说话了。 正评论文章呢。 评论文章怎么不见你们拿着呀？ 严君玉见他们都是两手空空，好奇地问。里头有个文弱的青年十分傲气地道， 早就背下来了，难道还拿着纸看不成？ 严君玉向来脾气好，也不介意。 你们最喜欢哪篇啊？ 我喜欢平戎策，格局大得很。 慎文笑道。其余人也纷纷议论起来，有喜欢祥仪论的，有喜欢明光词的，拥趸最多的还是那篇江宁解元的长安赋，说是字字珠玑，璀璨无比。江宁府地处江南，与苏州府一起是天下文脉最兴盛处，最多世家大族书香门第的。据说今年的解元才17岁，做的一手锦绣文章，只可惜恃才傲物，有伤仲永之余。 哼，其实长安赋也不过是陈词滥调，穆凤居不过是拜了个好师傅罢了。 那文弱青年忽然道。其余人都不解， 此话怎讲？ 你们还不知道吧，穆凤居是江宁穆家的，他父亲有个至交好友，曾在他府中停留过几个月，顺带教了他做文章，他的文风全是学他老师的，长安赋甚至照搬了他老师的原句。 他话未说完，早有人猜出来。 难道你说的是历界元？ 正是历道勇，穆凤居不过学了三分相似就拿了个界元，历道勇真不愧是江南第一才子。 哦，若是他的弟子，拿状元也不稀奇了。 看来明年春闱魁首已定，剩下的人只能争个榜眼了。 众人都在感慨，严君玉听了个满头雾水，忍不住问， 这个历道勇这么厉害，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考个状元呢？ 你不知道，历界元的功名之路早就断了，只能寄情于江湖了。 严君玉在外面玩了一会儿，赶在饭点回了文心阁。太子他们正要动身回东宫，见到他都笑了。敖纪一把抓住他，狠狠揉了两把。 我看看，你身上是不是藏了个滴漏？天天在外面野，每次一准备吃饭就回来了。 我没野，我跟盛文他们讨论文章呢。 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大家一路走，严君玉悄悄凑到荣浩边上问他， 你知道有个叫厉道勇的人吗？ 知道，厉介元吗？ 哎，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去考状元吗？盛文他们都说他厉害，又说他功名之路已经断了，为什么断了呀？ 荣浩看了他一眼，笑得像狐狸。 你真想知道？ 真想知道。 那我也不告诉。 好啊，那我就告诉敖记，你给他起了个新外号。 哎，行，怕了你了。告诉你，厉介元17岁中了介元，又因为母亲去世守了3年孝，21岁进京赶考。本来文章都做出来了，却被他父亲告了忤逆，虽然没入罪，但是革去功名，永不录用。 他父亲为什么告他忤逆呢？ 严君玉更好奇了，荣浩忽然又笑起来。 嗨，这个你别问我啊，你去问殿下，要不你就自己去问厉介元。 我怎么问他呀？我又见不着他。 嗨，这还不容易啊？他现在就住在京城的烟花巷里，专给勾栏教坊填词作画写戏本呢。敖记和雨嫣然两个人天天往那儿跑，你让他们两个带着你去就行了。 严君玉虽然见识不多，烟花巷是什么意思还是知道的，顿时红了脸。 你骗人，敖记他们不是去烟花巷。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信，你自己去看吧，可别让他们知道是我说的呀，到时候敖老三恼羞成怒，那肯定要揍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